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突然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2001年风筝专辑当中的非常受欢迎的歌曲《绿光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台湾地区的歌手 Tank 的歌。 Tank 呢2005年出道，2006年呢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。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翻唱许美静的《城里的月光》，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《演唱比赛》当中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早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吻的他心房，yeah, yeah, 上的夜晚。 Come on, here we go。 我的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声音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整个世界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 Oh no no，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这是来自 Tank 的翻唱，翻唱许美静的《城里的月光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许美静的 She Knows 专辑当中的标题曲 She Knows。 这张专辑曲风非常多样，有摇滚的、复古的、电子的、抒情的，而这首主打歌 She Knows 更是充满了十足的摇滚味道。 谁冷眼的张望，继续或放弃有什么不一样，别在耳边说着天真的谎，安慰抵不上痛苦一场。 失望的、堕落的、复杂的、不安、分裂的、冷酷的，谁的忧伤被解放？沸腾的、拥挤的、喧哗的、热情放肆的、忘情的，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。 Nothing can last forever。 他的心知肚明。

这是来自范晓萱的《哭了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音乐人他自己创作的歌，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小安。他曾经为张学友创作过《在你身边》，陈奕迅创作过《新的距离》，蔡依林呢创作过《大丈夫》。可惜他自己呢只推出过一张个人专辑，虽然广受好评呢，但他仍然是甘于退居幕后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听到小安唯一的一张自己创作的专辑的主打歌《浪费爱情》，来自2003年。 花里一片漆黑，没有人在乎谁，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。阿里不醉不归，谁又在乎过谁，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。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，只盼有人来相安慰。在这世界没有错对，只有换以后的疲累，只盼完这一回，不管这些没有是非，只有激情后的宿醉。谁说爱情不能浪费，你要不要来不来无所谓。谁说爱情实在太贵，谁不归，谁又在乎过谁。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。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，只盼有人聊胜安慰。在这世界没有错对，只有欢愉后的疲累，只盼完这一回，不管这些没有是非，只有激情后的宿醉。谁说爱情不能浪费，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致晚报消息。焦化厂保障房地块在建三栋公房，是北京住宅领域首次尝试超低能耗技术的保障房。在冬天，楼内不集中供暖，而是依靠加厚外墙保温等技术调节屋内温度，可以使屋内温度达到26摄氏度，使建筑节能率达到90%以上。目前本市在建的超低能耗建筑在公建、居住类建筑和农宅方面都有涉及。市保障房中心透露，这三栋超低能耗的公租房正在进行底板施工，有望在2019年入住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2017北京房山国际葡萄酒大赛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青龙湖畔举办。今年将在邀请法国、意大利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等以组团的形式参展，展位数也扩容至200个。各国美食及原产地葡萄酒的数量在国内红酒赛事中可谓首屈一指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却又从前，我和